听了这话，这城里的小伙子很不屑。什么话？什么叫踩你们家麦子了？我这叫春游，你知道吗？你少管啊！听了小伙子这话，那大爷不再继续说了，他又往这小伙子跟前凑了凑，然后揪起这小伙子脖领子往后一扔，正好扔到田埂旁边的一鱼塘里。这小伙子掉鱼塘里，一边挣扎一边冲大爷喊：“ 哎，你胆大了是不是？你干嘛把我扔鱼塘里头？赶紧把我捞出来！” 听了这话，大爷在旁边一边乐一边说道：“ 我这不是帮你忙吗？你刚才不是踏青吗？这叫啥？这叫踏浪。”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话说托马斯先生啊，这天跟医生预约了一次门诊，他的太太呢陪他就一块儿去看病去了。在医院里啊，医生检查过托马斯先生的身体之后，对托马斯太太说道：“ 是这样的，夫人，你先生现在病得很重，他需要特别的治疗，不然的话他可能会死的。” 听了这话，托马斯太太很紧张：“ 什么样的治疗？我能做点什么吗？”“ 是这样的，夫人，我们建议您每天早上必须为您先生准备丰盛的早餐，然后让他带着快乐的心情去上班。接下来你要为他准备营养丰富的午餐送到他的公司，让他非常愉快地度过这一天。最后嘛，当他晚上回来的时候，家里必须要有一顿丰盛的晚餐，一定要让他吃到他非常喜欢吃的菜，而且绝对不要让你先生做任何的家务事，也别对他抱怨什么，别对他啰啰嗦嗦的。除此之外，不要干涉你先生的任何活动。你如果能完全遵照这些步骤来做的话，你的先生就有可能会恢复健康。” 听完了医生的话之后啊，这托马斯太太和她丈夫就回家了。在回家的路上，这托马斯先生有点嘀咕：“ 亲爱的，刚才在医院里，医生给我做了个全面的检查，对吧？那医生对检查结果满意吗？他跟你说了什么没有啊？” 托马斯太太满脸沮丧地回答道：“ 哦，亲爱的，跟你老实说吧，刚才大夫跟我说你的情况糟透了，基本上没救 就是否在随波逐流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就潜伏在你的伤口，梦是轻气球向天外飞走，最后